够直接了当，是我太常让你失望，不够贴心包容温暖，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。 长路漫漫无目的，一

脆。 跟着我的节奏 S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 动作

终于息。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

会不会难过，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，说不上爱别说谎。 深夜的徘徊是思念的到晚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对视，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啊？ 跳出爱的苦与风，很痛也必须放你走，我明白谁都有苦衷，毕竟我牵过你的手，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，那就珍惜每一秒，每当你在我怀中， 因为成长我把偶尔间说散就散。 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